My Radio 独立付费节目，玉敏射马主持，玉敏、尤达、钱伟乐。 咁所以咧，我呢场嘅提供咧就系第四场啦，就系2号嘅高大威猛，咁就应该都三甲稳，即系稳胆嚟噶啦。咁啊拖翻啲13号嘅红旺啦，就系3号嘅三生好运啦，同埋7号嘅大荣来。咁呢一场马嘅三四重彩咧，咁我就建议大家咧就系2、3、7、13，就四只马穿匀啦。 所以我嘅心水咧就攞一号嘅时时精彩做胆啦，开二号嘅川河专区，7号马克罗斯，8号幸福分享，10号龙古飞啊。 所以教主呢一场嘅心水咧就系一号嘅一拍即合咧就做胆啦，咁啊拖翻3号嘅团结精神，4号嘅全胜，7号嘅奇妙星，同埋13号嘅恒星梦，咁三四重彩咧就1、3、4、7、13，咁就五隻马穿匀。咁就三四重彩就是2、3、4、5、14，咁就五隻马穿匀。咁所以呢一场咧，教主心水咧就系攞只5号嘅仗耀做胆，就拖4号嘅开心好玩，6号嘅自在四方，7号嘅黄龙大将，同埋11号嘅辉煌星。咁三四重彩咧就4、5、6、7、11，就五隻马穿匀。 商经局咧，即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咧，就即系嗰个声明就即系个回应系咁讲嘅。过去3日咧，就收到200多宗涉及港台节目头条新闻嘅投诉。咁然后咧，呢个商经局嘅回应，即系回应呢个传媒嘅查询嘅时候咧，佢话呢个通讯办接到呢啲投诉之后咧，即系咁佢哋梗系会处理啦，系咪？咁都需要时间嘅，系嘛？咁但系咧有一段说话佢哋咁样讲嘅，商经局就表示咧。港台節目製作和編採立場應全面貫徹體現香港電台約章定明公共目的，定明的公共目的。商經局局長已敦促港台必須嚴格遵守約章。廣播處長作為港台的總編輯，須為港台作最終編輯決定，並就港台節目監製所作的編輯決定負責。港台有製作人員守則指引節目製作，部門應全面確守守則。通訊辦完成跟進港台節目投訴的工作後，會向公眾交代。嗱，我前面引述呢段説話，即係講香港電台有個約章定明佢，即係呢個作為一個新聞機構或者廣播機構，佢有個公共目的嘅嚇。咁呢啲全部都係廢話，你喺網上有啦，係咪？咁個約章寫得好清楚嘅。咁但係你喺回應收到200多宗投訴頭條新聞之後，你講呢啲嘢就話喂，你又要守個約章啊，唔好亂嚟啊，係咪？啊，呢、這個廣播處長作為港台總編輯，你要為港台最終嘅編輯決定負責啊。咁即係頭條新聞出事，你梁家榮就要負責啊咁。喂，你唔需要講呢啲嘢噶嘛？你回應就係話嗱，而家通訊辦處理緊呢啲投訴，咁啲投訴究竟合理唔合理咩？咁佢哋有啲即係嚇通訊事務管理局入邊有人啊，會即係會去檢視嘅，包括嗰、那個即係通訊事務管理局嘅委員，佢哋都可能要即係睇呢啲投訴，然後佢哋要去研究，要去開會討論嘅，係嘛？唔係一個行政機關可以決定嘅，係嘛？你個回應喺度提醒香港電台，喂，有個約章。啊、有公共目的的你這個電台是吧、你個總編輯要為所有的節目、最終負責是吧、港台的即是工作人員又要確守那個守則、那個守則指引來製作節目的不可以亂來的，那你是不是說現在頭條新聞亂來呢？大佬，那個投訴是要交給個法定機構裡面的人那些成員、即係去審視噶嘛？你通訊辦行政人員都冇權決定噶嘛？係嘛？嗱，通訊事務管理局嗰、那個咧係一個法定機構，係嘛？即係你而家電台電視續牌啊，都係即係通訊局話事嘅。佢哋話俾你續牌，跟住就懟去行會，行會就行禮如儀，即係拍板通過，係咁樣嘅。係王維基咁黑，因為梁振英針對佢，咁啊唔俾牌佢，係嘛？ 通訊事務管理局係批准香港電視，即係黃維興、黃維基嗰個電視係攞牌嘅，俾牌佢嘅，係去到行會嘅時候，梁振英 say no 係咪？咁呢個已經變咗醜聞啦，咁但係救咗黃維基啦，係咪？咁而家可以做呢個網購，做到有聲有色啦，係咪？如果唔係，佢可能蝕到趴喺度，咁呢個就係另外一件事，係咪？所以通訊事務管理局去負責審視呢啲投訴噶嘛，啱唔啱啊？即係你呢個回應係非常之黑人憎嘅，就係香港電台而家係俾人哋喂頭先我哋所講嘅政棍啦，係咪？嗰啲政客啦，然後呢啲咁嘅黑暴，即係咧警暴啦，係咪？警察暴力啦，係咪？寫嗰封信，我就認為呢個係暴力嚟嘅。OK， 你憑乜嘢去寫封咁嘅信去恐嚇呢一個香港電台咧？係咪？好啦，有警暴，有呢一個政棍。跟住有呢啲藍絲嗰啲撐警大聯盟，哇！喺大家組成呢一個大聯盟去合奏圍剿香港電台，係咪？咁然後你而家特區政府，你港共政權坐視不理，視而不見，仲要商經局做一個咁嘅回應，幫手恐嚇，係咪？喂，呢個真係非常之過分嘅，係咪？嗱，講翻個投訴，喂，我哋睇到喺通訊事務管理局成立之後。投訴呢個電視台嘅係兩間，係最嚴重嘅投訴。一個咧就係亞洲電視，係咪？亞洲電視咧，我嗰陣時做緊立法會員啊。亞洲電視咧就係有一個節目叫 ATV 焦點，嗰陣時亞洲電視俾人染到紅到不得了噶啦，已經係係咪？咁啊有一個叫喂 ATV 焦點揾條大陸佬做嗰個節目，竟然有一個叫做反國民教育科特輯喎。喂，你一個新聞機構，即係佢新聞，即係嗰個新聞台做噶嘛 ？ATV 焦點就係、是、咁，你反國民教育科特輯整一個嚟抹黑呢個學民思潮。喺2012年9月4日，短短一日，你估下收到幾多投訴啊？10000個投訴超過，係咪？呢、這個投訴量咧？即係對呢一個電視台嘅投訴嘅數量咧，係即係2008年至2009年同埋2009年至2010年，總共啊呢兩個年度接獲投訴嘅宗數嘅總和啊，淨係一個投訴咧，亞洲電視咁啊，一日啫喎，跟住第二日9月5日，2012年嘅9月5日，30000個投訴，係嘛？到最後去了40000多個電郵投訴的，這個就是亞洲電視。喂，這些通訊辦處理，通訊事務管理局研究處理，那就要就罰錢，要就發警告信，這個不會釘牌的嘛。第二個投訴數量最大的是什麼呢？就是無線電視東張西望。有一個環節呢，就講電視牌照風雲。其實你做呢一個節目已經有問題啦，大佬，因為你有利益衝突噶嘛。你 TVB 真係批評呢一個，即係咪鬼整一個電視牌照風雲，即係講呢個香港電視不獲發牌呢單嘢，係咪？你仲用東張西望呢啲，即係唔係正統嘅，即係新聞節目係嘛？唔係新聞部辦嘅節目，節目部嘅製作嘅節目係嘛？東張西望係一啲藝人係嘛？即係嗰啲根本不知新聞自由為何物，唔知咩新聞專業，完全一口不通就扮做新聞，即係做新聞報導咁樣，好似係嘛？就呢啲係最咪你講娛樂咪娛樂咯，大佬你又要講下啲民生事務係嘛？嗰單嘢一日之內，11月7日喺2013年20000個投訴係咪？就拋離咗亞洲電視一日10000個投訴。即係嗰個反國民教育特輯，嗱呢啲我哋即係明眼人咧睇就知道，你電視台做呢啲節目，全部都有政治目的嘅，係咪？咁好啦，投訴咗又如何啫？喂，比起呢兩個，你而家都係得200個投訴啫嘛，投訴香港電台呢個頭條新聞係咪？頭條新聞以前俾人投訴過都唔知200個啦，啱唔啱？你可見啊，即係。除了你呢班撐警大聯盟同埋啲藍絲之外，一般香港人點會認為呢個節目應該投訴呢？呢個係咪好清楚呢？ 但你特區政府其實你坐視呢個香港電台被人圍剿打壓新聞自由，你坐視不理嘅原因喺邊度呢？其實你都好討厭香港電台咯，因為香港電台，譬如話佢，因為佢要即係作為一個所謂公共，即係佢認為自己係公共電視啦，係咪？或者喺呢個電台約章裏面有所謂呢個電視台或者電台嘅公共目的啦。咁於是佢就要即係裝扮成一個係客觀中立，唔係親政府嘅電台或者電視台啊嘛，係咪？咁佢一定要客觀中立，唔可以親政府，咁所以佢咪一樣有時會揶揄你呢個林鄭月娥。咁但係正面嘅嗰啲所謂新聞報導，佢就總之有文必錄，佢唔會加評論，係嘛？你林鄭月娥唔戴口罩，咁啲人喺度鬧，咁係嘛？佢都唔會做評論噶嘛，係咪？佢只係報導嗰件事啫嘛。咁但係於是佢就用呢啲頭條新聞或者以事論事嗰啲有請嘉賓嚟分析評論嘅環節，就表達咗佢香港電台即係啊佢哋嗰個編輯方針同埋佢個立場咯，係嘛？咁呢個過去一直以來都係咁樣噶。咁我哋都覺得佢即係唔夠辣噶嘛。你睇下佢啲封煙節目邊有力嘅啫，係咪？我當年做封煙節目嘅時候，咪打到你香港電台暈咗喺度，就係咁解啫嘛。因為朝頭早就大班，夜晚就鬱敏，係咪？咁佢兩個即係朝頭早同夜晚封煙節目，咪瓜柴咯。咁而家你再聽下佢嗰啲封煙節目，朝頭早同夜晚有乜好聽啫？個個都睇 YouTube 啦，而家嗰啲盲毛又整個台，係咪整個頻道？個個都做 YouTuber， 你聽下嗰啲喺度噏都好過啦。你睇，不如聽下呢個 Barry 喺度企起身，屌你爆屍屌人，幾好啊？係咪？你唔中意聽我哋呢啲，咪就聽阿 Barry 都得噶。你嫌我唔夠粗係嘛？大把選擇，屌你做咩要聽你哋啲人喺度狗噏啊？係咪？而家個情況已經同以前唔一樣啦。所以你話佢嬉笑怒罵、諷刺啊、抹黑係嘛？咁然後你借呢個咁嘅藉口嚟去打壓新聞自由，咁我哋就跟即係一定係要企出嚟聲討呢啲行為咯。因為你政府坐視不理啊嘛，係嘛？咁你政府坐視不理嘅原因好簡單啫，其實你都討厭香港電台㗎，係嘛？所以你商經局嗰個回應係好奇怪嘅，你講嗰啲嘢，喂呢啲唔使講㗎啦嘛，阿媽係女人嚟㗎，係咪？哦，你有個電台有個約章，公共目的係嘛？咁你總編輯要為呢個節目啊做最終嘅負責，咁你咪廢話嚟嘅咧？咁但係當有人投訴嘅時候，你咁樣回應嘅時候，就有問題咯，係咪？冇叫你幫呢個香港電台，但係你好簡單個回應就係而家收到呢啲投訴，通訊事務管理局咧佢哋會處理噶啦。OK， 咁簡單啫嘛，呢個係咪？有一個獨立嘅法定機構，嗰、那個獨立法定機構你話係咪啊？雖然我認為唔係啦，係咪？佢有官方成員係咪？咁但係都係一個即係喺通訊事務管理條例底下嘅一個法定機構。對香港的廣播機構和電訊機構係嘛？佢哋按照法例去規範係嘛？管理就咁簡單咯，係咪？咁咪去投訴咯，係咪？唔使釘牌㗎呢啲。你話封咗間電視台，你發夢冇咁早；封咗間電台，你咪試下咯，知事體大。即係你香港本嚟喂呢啲嬉笑怒罵，其實由八九年做到而家㗎啦，係咪？其實都係。好膚淺嘅，我覺得係嘛？咁大家得啖笑嘅啫，係咪？喂，美國啲電視台或者嗰啲 lay show 嗰啲主持人點樣揶揄嗰啲總統係咪？甚至乎扮鬼扮馬，你哋睇得少咯，係咪？喺歐洲啲電視台，大家上網揾下啦，大佬幾過分都有啊，係咪？咁嗰啲領導人或者政府只能夠一笑置之啫嘛，點會咁認真啫？係咪？所以香港而家變變下冇嘢嘅，你就慢慢向大陸看齊嘅啦，係咪？所以正係因為呢一點，我哋更加要誓死捍衞啊呢啲新聞機構嬉笑怒罵係嘛，甚至抹黑嘅自由。